朝鲜劳动党出版社新近推出了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宣传画。宣传画上端印有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，下端印有光明星节和庆祝等字样。宣传画绘有白头山密营故居、正日峰、光辉灿烂的太阳和美丽而红艳艳的花——不灭之花金正日花。宣传画还会有无数礼花飞向正日峰上空，以反映朝鲜全体军民要最有意义的隆重庆祝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——光明星节，作为人类共同的佳节的无比喜悦。